好，理论上应该是最后一节的任天堂手提机会益 时。希望是。 应该是，因为 3DS 已经不是历史来的了，现在进行式来的还是。 OK 啦。上一回讲到就是 PSP 和 NDS 的大战，当初是所有人都看死。 第一回合不是看死那么简单，是第一回合这个 PSP 是赢了的。 事实上我身边的人都很多都是 PSP 是。不是一来啦，你即是真的，你那时你想游戏机Sony 已经做大了那个势，你不要只是机能上咩嗰啲嘢先啦，你根本你 Sony 同任天堂比，家用机嗰边你已经见到成件事发生咗咩事啦？ 但系绝对冇得打噶啦， 系完全冇得打噶啦。嗰阵时系 PS2 同埋 V 啊，应该唔系V 未出应该V 之前 GameCube 吓，即系 GameCube 同 PS2 你自己谂啦，系咪 ？GameCube 系老任时最惨嘅一部家用主机。吓，我重申一次啊 ，VB 理论上系手提机嚟嘅。 是但啦、 啊。所以佢嗰阵时大家谂紧，喂，大佬你老任已经输咗你个家用机市场噶啦，你手提机市场仲 输咗钱啊嘛？ 仲输咗钱，你咪仲你冇计，你咪冇料。 嗰时已经传闻紧话要放弃游戏机市场，叫做第三厂噶啦，又是有咗私解例子之后。 即系呢个尖沙市阵亡咗之后啊， 仲有呢个卖本传闻啦吓，呢个 Microsoft 同佢倾， 系好多传闻嗰时高。 呢个上次我哋讲老任嗰阵讲咗啦吓，咁佢到 NDS 第一回合佢输咗之后，佢点样翻身咧？即系我谂真系，即系我真只能用世事预期去形容咯。我真系冇谂到会用咁嘅原因去赢，竟然系就唔系 game 嘅 game。 养狗， 任天狗啊，啲咩咩老多 ，Cookie Mama嗰啲 啊。Cookie Mama 你都仲可以话勉强算系一只 game， 系 一只，系一只模拟 game。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 NDS 咧，佢最厉害的方就系佢一大堆所谓叫做 app 啊，用而家讲嘅就 app 啦 ，app 嚟嘅。 而家嘅形容法真系叫 app 嚟 嘅， 唔系 game 嚟嘅 app 嚟嘅，即系话系字典啊。 你都仲可以话啊，呢个系模拟游戏嚟嘅，系。仲可以 话， 喂，嗰啲咩汉字检定，咩老多年老大佬嗰啲算 game？ 老多年老就话算系小游戏 ，OK。看檢我好記得㗎， 成件事我見到嘅係當大家當咗 PDA 用嗰 時，係啦，即係當 PDA 用， 因為佢有 touch screen， 始終個 touch screen 當然啦，當 到手啊嘛， 因為當時用 R 啦，咁咧就可以成日試埋依個無聊嘢，因為 你 唔會買嘅。 你冇 R 4先啦，好簡單嘅啫，即大家都試過㗎啦，我相信你攞一個基本嘅手掣去打字，去揀字母， 哇，簡直係殺鐘我 想。係啦，咁但係。D.S. 有 touch screen， 系 可以 写 手写， 又可以手写，可以 touch screen 揿 keyboard。 诶，最紧要，你谂谂，相嚟讲最紧要系，因为嗰阵时 P.D.A. 咧有各种各样唔同嘅格式嘅 credit card 嘢，佢我部 N.D.S. 统一啦， 系 大家都用紧呢只， 系 而且佢双翼， 我唔使为 keyboard 而烦恼， 佢双翼冇嘢都真系方便你一边读。 做对比咯， 一边就可以有另一个资料 嘅 credit card。当时好多我上班时最好卖就上班族啊，啲上班就系买嚟做咩啊？嗱，汉字检定啊，学嘢咁样都系一叫做 电子字典咯， 电睇睇小说都有啊。 咁、 那 个价钱又真系比电子平一折。 我记得嗰阵时嗰一年， 之后 ebook 咯， 嗰阵时我去 Softbank 话，望佢最大嗰层系啲热卖 game 噶嘛，除咗马车之外，佢后边嗰扎全部都系呢类咁嘅 app 嚟嘅，系。 唔系，但系真嘅，但系个问题系，你可以想象下，如果汉检呢只 app 出喺 PSP 度。你会打交噶， 我用个掣拣啊， 明唔明先？ 所以咪话佢个 touch mon 系真系 救咗佢 个试验性质嘅其中一样嘢救咗佢咯。咁其他咁， 不过真系话其实真系成功咧就系任天狗，即系如果你话以 game 嚟讲，即系任天狗系当时嗰个人估到咁劲嘅， 佢打开咗一个真系 live 冇人谂到嘅市场咯。咁佢后屘嗰扎 app 咧都系因为佢个市场开咗嚟。啲人開始發現，嗰扎上班族個個都揸住部咯，咁我要嗰啲上班族要嗰啲資料詞典啊，嗰啲嘢我咪俾埋你咯。反正個樣都夠曬電子詞典啦。 詞典，佢根本上就已經係電子詞典嚟㗎。你買開啲嘢知啦，佢開啲有巴士知呢樣嘢。 係啊，所以佢個真係一鋪靠點講啊？呢個世界真係只能講世事如棋。當年老任輸俾應該係話 Sony 贏老任。是靠當他們沒有注重過的年輕人應該是 Live User 市場， 是 啊，但是現 在轉 老任再次靠一個更外圍連 User 都不可以叫的，連 Pillar 都不可以叫 的普通的 OL 市場，或者這個 上班族， 上班族家庭主婦那些根本不是玩家的市場， 去调翻转又包围翻，去逆翻。 同埋即系当时其实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当时 GSP 咧，好多人就要批评佢就系、是，我你唔系差唔多叫咩嘅旧 PS 二嘅游戏 PS 游戏就抌落去啦。 咁系嘛？当时最顶佢唔顺就垃圾回收箱。 乜嘢九四垃圾你抌落去，完全唔用脑嘅。 咁啊，成件事都仲系 PS 啫嘛。即系 PS 本身就系一件咁嘅嘢嚟 ，PlayStation 系 版 ，OK？ 而 PlayStation 啲旧机塞落去，夹落去。 你 PlayStation 由初代到 Two Three 唔讲啦吓，到 PSP 都系同你讲系偶有佳作，有其烂作，但系有更多嘅系垃圾嚟噶嘛？其实 即系如果唔系因为 滥出，系完全都滥出噶嘛？啲 game 系 初期真系靠翻 PS 入边。 P.S. 即系你话 Win 嘅街玩咩？玩 Win 即系你话原创游戏， 我唔知系佢 Sony 出得太急啊，定系啲厂对佢冇信心，还是什么咯？总之佢就系、是、真系好少见有 P.S.P. 系咪？但所以俾你讲，任天堂嗰边真系即系落即系 情况就似而家咩啊？因为 P.S.P. 情况就而家同 Vita 一样，佢成个佢整个就系变成咗咩啊？你将啲旧 game 接埋，因为将 game 压低佢，压低解就抌落去。 PSP 冇 话 低啦 ，PSP 印象中去到后面某啲 ROM 你可以直接将 ISO 抌去玩啦，好似话 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但 PSP 我哋嗰个算系模拟器嚟嘅啫。呢、這个 PSP 呢个 1.5 版，即系大家好记得啊呢样嘢。当年为咗搵部 1.5 版，搵咗真系四位都系要。 咪就系、 是、好麻烦啦、 啊。嗰就所以呢样点讲啊，令到个佢。老任叫做真系死唔去，重新复活翻，因为有 N D， 真系好讲啦，真系有 N D S， 佢先开创咗佢点话佢 睇紧嗰样嗰边嘅喎， 佢重新去谂点样去 吸纳一啲，唔系吸纳一啲更加厉，即系讲紧就咩 啊？ 更加外围嘅 玩法，佢开始向直角嗰边走 嘅 成 绩，就系冇 N D S 嘅成功咧，系唔会有 V 系 啊。 咩系将啲嘢扩大啫？我将个直感 touch， 你 touch screen 呢样嘢咪去翻 V 你 V Mo 去 point 啲 直感操作呢 样 嘢 啊嘛， 系 啊， 就 系 呢样嘢。 其 实算系即系 game 界 先讲啦。其实老饮系有将呢两样嘢拉埋一齐去做宣传嘅。 系 唔知你有冇听过咩叫 touch generation 啦、？touch generation 咪就系讲紧NDS 嘅 touch screen 再加 V 嘅 V Mo 咯。 嗰时未有 iPhone， 嗰时未有 smartphone， 嗰阵时咧，佢系咪算系一个先驱嚟？即系呢方面， 即系唔系咯？咁你当啲 PDA 系咩先？ 咁我自己有部 Dell PDA 噶，以前 都 睇小说噶。 我唔系先驱啦，即系叫将 佢 放，将 佢 放大。 盛世系源于佢嘅，我觉得好重要嘅地方系统一，同埋大家都已经有嘅机，我唔使另外买一部。咁我作为一个 App 开发商。咁我揾个已经有段亿计买咗咪啊段亿计嘅机，我唔知有嘅啊，有你定系买一个我可能我哋对你买咗几多只啊？我哋买咗好多啊，几廿万只手皮啊你，即系个基数啊，玩家 其 实使用只基数 唔止咁简单嘅。以我身为一个即系 PDA 用家嘅讲法啦吓， 系呢、這个你错咗啲。 当年 PDA 个问题就始终高价。咁好多人、即係个入门阶 即係 CPU 一样 㗎其实係。咁你变咗第一部机已经贵㗎啦。咁仲要其实唔係咁易上手嘅、你要習慣要成。咁、你专登去一个高价买呢部机返嚟去做你嗰集 business 嘅。当然係有少少游戏，咁但你又未去到话 Game Boy 嗰种游戏性咁高。但即係你等于你去打下接龙啊，打下单他们成日打下 Columns 嗰啲。 手机都做到嘅嘢啦。 即係其实喺嗰方面嚟讲，你唔系咁 light user，、你系个入门个门槛真系高嘅。咁但系 GBA 个问题，你 GBA 调翻转就 系 你一部游戏机出发， 系啊， 可能佢哋啲上班族纯粹系买嚟玩游戏、玩下 game， 然之后我可以顺手，即系个 purpose 唔同啊。 系， 咁佢应该系增值咯。我一部机买翻嚟可以做好多嘢，同埋佢个数目。基数大啊，你个价钱 唔系点解我会话 NDS 发扬咗 touch screen 呢样嘢就系，即系我觉得比 PDA 嗰集系有 game 大问题，即系始终都系点样讲？ 佢最主要系输，佢嗰啲大机系全部系输在，我系任天堂嘅手提机依然系，即系话系信心保证， 真系个 喺炸上班族阿师奶 OL 嘅年 OL 可能仲问有啲问啊。 嘅年紀入邊，遊戲機咪任天堂咯。 係因為我喺度諗緊個問題。 喂，真係㗎，你而家就已經係五啊幾六啊歲啦，嗰啲 係啊， 嗰幾嘅人啊，你話佢講遊戲機，哦，任天堂咯，係發唔係任天堂啊？佢係發任天堂咯。 係， 我頂你個肺啦！即係總之佢對佢嚟講咧，係佢哋係對佢嚟講有信心，數目大，大一數目一大咧，你就可以單價壓低。 但係嗱，記住你啱提緊啲炸優勢咧，主要喺日本發生。 Yes. 其實喺外國市場係做唔到呢個企出嚟嘅，因為都係嗰句 日本嘅情況。 日本始終 PDA 一路以嚟係班精英先至會用嘅嘢 ，OK？ 你一般嘅上班族 salaryman 或者 OL 係唔會用到呢啲咁嘅嘢噶。其實就當你我當你夠錢買都好，啲人會話你好高骛遠啊，即總之會唔係適合。 太過奢侈就係 先。係啦，唔適合你呢一個級數用嘅嘢。但係遊戲機唔同即係 變咗 咁犀利呢樣嘢。 唔係，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即係之前好似音樂 game 係有啊，即係我咁樣講啊。Touchscreen 用嘅音乐 game， 英雄魂传咯， 系啊，我想讲英雄魂传嘅，其实即系 好玩。 即系你话 NDS 一个代表嘅游戏，我都系。 嗱，不过有一样嘢嘅，头先呢个阿 B 曾强调呢个卖点咧，系去到 NDS Lite 先开始嘅，因为一 NDS 个样其实真系颇为肉酸，但系唔好睇。但系相比讲 Lite 就唔同咯， 哦， 纯白色，四四方方。呢、這个圆滑带出嚟，好似个嗰啲银包咁样。 我最紧要我啲配色，我都系啲。 细 啊，同一袋衫袋啊。 好白痴嘅形容法咧，就系将两部 iPhone 背对背拍埋咗。 系啦，即系佢细部可以当个衫袋度，个样又靓，你摆喺 office 个台度又唔好碍眼，即系唔好游戏机唔够入，唔似游戏机咩？你觉得好似儿戏好斗泥啊？个样靓靓地，咁带出街又好睇，喺街度玩又好咁。喂，佢集齐咗一样嘢就系你系肯带出街啊！你覺得但你再上翻 用開盒咧，有啲似啲化，即係嗰啲化妝盒。 我覺得主要係佢平，我就覺得佢主要係因為量產所以平。真係嘅，一部 PDA 咧，我玩過幾部，我再覺得呢部嘢值唔值咁貴？我真係唔即係點講？因為佢產量少啊，佢可以令到佢單價貴。 我記得當年我買部 Dell 嘅 PDA 好似3000多元。都幾普 遍。一部 PDA 起碼2000-3000唔使走㗎喇。無論 Prime， 即係當年啦，無論 Prime 又好 ,Win Mobile 又好，你唔走唔得3000多元呢個價位，2000-3000元起碼，最起碼嘅。 而且你淨係攞嚟可以攞嚟做嗰啲嘢喎。你做佢嗰啲嘢，但係。 必須買可以裝 App 嘅，唔好咁啦。 我只係 NDS 可以話係玩機。 嗰單問題 是。你都可以攞嚟裝。 咪提外話。當然我 PDA 主要咩我喺日本就係、是、我家呢、這個係要提外話㗎。咁我家學校呢隔離嗰座公寓咧，有人係個即係 WiFi 冇鎖密碼嘅，咁我就利用佢密碼 ，PS 上網，然後攞咗日嘅報紙嚟睇。 係咁，但係個問題 ，PD 可以上網都後期啦，唔好咁啦 ，WiFi 都後期㗎。 WiFi 啊 ，NDS 好嘢，有上網 ，NDS 都有嘅。 NDS 上網，但係佢包得殘廢嘅。 咁佢都唔係攞嚟上網。 PS 嚟講， 佢純粹俾你連線打機啫嘛，佢一個係連線用嘅啫嘛。 有人攞用 iOS 入邊咧寫 app 啊。寫包曬出嚟，我用過殘廢嘅，係因為佢本身個機能本身嘅限制， 因為佢唔係樣樣嘢嘛佢。 咁當然啦，咁但係 iOS， 喂老實講，嗱 iOS 除咗犯法之外咧，其實我真係好想喂冇咁你自己出件 iOS 嘅，嗱唔攞嚟打機，我真係唔係攞嚟。 即 係 當係啲輔助 app 咁樣 嘅用啊。即係如果當年咧識做呢啲嘢咧，你其實我覺得佢喺市場可以仲勁，你諗下。即係好多人係用嚟做邊個啊？台灣 game 都用 iOS 搞嘅啫嘛。即係佢多咗個點話嘅？咩叫做？ 都係嗰句啦 ，iOS 最好啊嘛！即係好多額外嘅 function， 即係睇片啊、 四 扶儀器啊、四扶啊。 呢樣真係好 Q 痛 啊！係啊，係呢樣真係要講，因為一個 PSP 同埋呢個 NDS 好大唔同地方，個四扶個地方。 咁好似仲系用翻卡，仲系张 卡内置噶嘛？ 内置咯，仲系内置连内， 都仲系电池咯。 如果你想要 backup 的话咧，你 即系又系私人博士嗰个思路咯，其实 要用 iOS 咯。 但 PSP 又系用 MS Pro 卡噶嘛？ 系啊，即系佢开始有外置 MS 卡。 所以变成佢其实 iOS 佢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佢唔系因为佢伟大就可以玩老翻真系好难，好轻树啊！真系，佢系真系做咗好多令 NDS 嘅功能咧。真 係，所以擴張啊！點解 R4 係連日本市場都會好多人揾嚟買？ 唔係啊，其實 日本市場相對比較難揾到老翻嘅 source 都好。 有樣嘢，而家咧嗱，而家玩 V 好似 V 開始嘅就係遊戲玩到之後咁控制咧，佢哋可以睇個 online menu 噶嘛。R4 有功能就係咩？ 睇功率咯。 系咯，睇功率咯。呢、个就系 R 四逆传入翻去 V 度嘅。 系，咁当然更有一个大家一路唔提啊，呢啲咁嘅额外卡，其中一个大封神就梗系老即系、就是、老金啦，金手指。 哦，咁老金佢通常都有嚿真系另外一嚿金喺度。咁佢兼埋咗呢个公用途啦。因为当都系好认真噶，当年 NDS 仲系横行年代行出街，你系我好专特登咁留意过嘅，行过地铁望个个上面都插咗张 SD 卡， 系跟住 SD 系咪？ 系，因为 即系个窿仔见到拗死， 因为 SD 卡系黑色噶嘛，佢张卡佢系深灰色，系好容易望到嘅，系嘛？ 嗱，不过咁个讲到啦，即系大买一齐就系2006年尾出 Like 嗰阵开始嘅。当时我在日本，哇！等个大半年先排到，即系叫做咩？博到有机会嗰日啱啱去翻货先抢到部白色嘅 NDS 嘅咋？ 即系痛苦过抢 iPhone 啊！呢、 這个好难抢，因为佢因为嗰时佢系老系唔够货啊！嗰时系叫做咩？所有嘅大中小型嘅游戏专卖店啊，百货公司都话明噶，唔受预约，你嚟到就有噶啦，冇就冇噶啦。 好简单，你明白 ？DS Lite 一出嗰阵时，大家只系见到个样好靓， 系 个个走去冲住买，因为就是缺点是事后用过先知道嘢噶嘛，明唔明先？ 最少要个半年之后你先发现。 即系就系咯， 对接问题啊，嗰啲 对接啊，唔襟用啊，嗰啲嘢啊，系啦， 又化咗咁多成件事个中 系啦，即系嗰啲咧系用咗一轮 都话唔叻啱啊， 大家。所以一开头系好多人抢住买，冇人再买旧版，就只系会买 Lite， 因为真系靓仔嘅，真系好真 系 真系 争 好远。系令到嗰段时间整个日本就。香港反而好啲就因为香港有大批唔知边度立返啲水啲出地背后碗货攞返嚟㗎嘛。 同埋先讲啦，好简单㗎，点解会拉头先我讲緊啦，即係 DS 点解唔配波落去，点解会话咁实验性质，就係、是、你会见到成部 DS 里面呢攞音係第一次，真係应该第一次塞咗咁多其实同 game 冇关嘅封上落去，大佬。 咁 就 NDS 好似开始有 S 卡啦。 你 Wi-Fi 啊即係插卡啊 ,touch screen 啊内建时钟内建 save 个人资料嗰啲。 咁好似你先咗讲半部 PDA 嘅其实嗰度。 係㗎即係好老实讲，如果阿加入老人仲系主政嘅年代系冇可能出现到㗎。 未必。 啊、即 如果环境跟平仲在生，他应该会给机会他的。 未必，可能就是两条拗到时第一个心脏病发咯。 是不是的沙洛博其实是好信环境跟平 仲。不是我明白。 所以为什么我 刚 开始说 个问题你先老饮一路以来他们着重的是个游戏。 是 游戏性本身。 即他不会好像 啲额外嘢是要去到真的输到趴咗喺度先至攞嚟試， 即係 VU 嗰個情況。 但係呢樣嘢就攞粒字講完啦，共則變，變則通。你唔掂，你咪試下變咯，變完你咪通。 係，但係佢呢下一變得好犀利。 係啊， 真係搏到得戰摩托直 嘅。你甚至乎去到 I 連 cam 都有埋啊，大佬。 雖然個 IDS 就 唔係佢又好彩地，即係點樣講 幾多部機，因為雖然冇幾耐。 或者我想講一句，佢又好彩，啱啱佢出個時間就係 iPhone。未起嘅时代， 又唔可以咁讲， 未必咁讲啦。你话自大啲或者咩咁啦 ？NDS 嘅流行令到大家发现 touch screen 嘅手提机 重要性 嘅市场， 我又唔觉系咁咯，老老实实吓。 嗱、啊，我咪话你 或者咁讲， 但系真系佢即系佢嗰阵时 NDS 个定位其实有啲似依家 唔同 啦。 应该讲就系 NDS 成佢成好像而家佢 3DS 如果唔係一個狂買，即係用狂買形容嘅，佢等閒我隨便 up 咗一隻一個百萬嘅，呢樣嘢係呢樣嘢成為咗就係、是、佢就算你面對住 iPhone 啊 Android 機挑戰，佢依然得到。 都係嗰句啦，你始終你估你說服你或者你說服自己去買部 casual 嘅遊戲機易啲啊，淨係走去。真係要买部，即尤其就而家可能好少少啦，你已经 smartphone 实性能，你唔买 smartphone 唔得咁滞啦。 係啊。 嗰陣时啊，你去走去买部 PDA 或者初代嘅 smartphone, 同埋你走去买部游戏机係争好远㗎。 两次元嚟㗎啦。唔系两世界咁似啦，咁吸数啦。 嗰时买 P 我买 PDA 器出嚟做嘢先至买得起噶，甚至我身边嘅 friend 当时真系得一两个。 你唔工作，你系唔会考虑去买 PDA 啲。 我当时纯粹因为我自己冇冇记性，所以我要记住一开写高资料先买嚟用噶咋。 当然即系 PDA 最好，当然可以 send contact 啦。 嗯。好烦啊嗰啲嘢，不过依个系有机会再讲啦。 佢个NDS 咧，佢即系我就觉得啊，佢真系有令人即系对最少对我嚟讲啦。即係開始講，哦，原來手上有件咁樣嘅物體咧，係可以攞嚟做呢做路嘅卡嘢， 即係集工嚟嘅咩？ 係，當然啦嚇，佢本家未必有咁嘅諗法嘅，係後屘啲人 即係無心插柳成件事啫， 無心插柳完全咪將部 DS PDA 放咯， 係啊， 哦，然後 PSP 嘅對家嚟講咧，其實佢本來佢調翻轉 PSP 係有咁嘅諗法嘅。一开始系有冇谂住大家？ 但残废啊嘛，佢 new device 唔同啊，佢概念唔同。 两样嘢，第一佢冇 touch screen 已经系 冇 touch screen 点做， 好大 即系争好远嘅成 件事。第二就系佢一开始谂住去搵喂，佢唔系搵啦，系去容许人哋去写嘢嗰啲嘢咧，佢突然间 1.5 之后抽起咗，不到而家未还翻俾你噶。佢当年嘅宣传， 个 tools 你讲过，个 tools。 第三方開發軟件 啊，係 咯，你明明啫，因為老翻啊嘛。 當年係講緊呢樣嘢，佢宣傳重點之一嚟㗎。 數 後尾同你食 Q 咗，從來冇還翻過。 有冇聽過咩個斬腳趾被沙蟲咧？ 即係咪第咁啊？等咪老實講，咁啊等咪睇咪抵死咯。 咁Sony嚟㗎嘛？ 原結果就係 NDS 靠住 Sony 小氣唔肯俾出嚟嘅功能， 食咗個市場咯， 去打呢個市場。 係咯。我同埋你話 PSP， 我即係 PMP 嘢一個，我覺得好罪惡嘅嘢， 即係 好大。 你 PSP 成日俾人去改版， UMD 冇意思， 1000、2000、3000機改版改得少，其實你細對佢功能啦 ，NDSL 咪仲少，即係真係除咗個 mon 之外，冇咩明顯進步嘅。即係退步就好多。 你話最大嗰一個改良物就係 I 多咗個 cam 咁大把咯。 但係我嗰度 I 我真係好少見人攞，我攞咗架好少見，因為第一 I 出嗰陣時已經過咗冇幾耐就已經有下一代。 咁講 I 之後仲有病嘅，病之後 CPDS 嘅，唔好咁啦。 即係我好少見人攞，已經好少見人攞出街，大部分都係攞 NDSL。即 係大超特機大聲啲，對於我手大嚟講好揸啲嘅。 哦， 我都有哇，等下。 I 亦都係有好多人話就係因為太細部，所以先有病機出現啫嘛。 嗯， 我最記得有好深印象嘅就係都幾年前啦，即係仲係病機啦。當時我喺中野，即係我喺唔知三樓行落，見到個僆仔坐喺啲樓梯喺度打機啦。哎呀，上一次一層都望到佢畫面打緊乜嘢，嘩不但成咁樣嘅。 咁病機就係咁嘅嘛。 即係嗰係我好深刻印象嘅，因為 有病嗰部嘢 真係。幾大就諗起個畫面就係，嘩咁隔一層咁乸遠，差唔多成五六公尺以外都望落都仲咁清楚嘅畫面。 但係一個 病機仲有就係舊電大咗啊， 有外咗可以。 但係咁喎，但係嗰度呢嗰個熒幕呢又係老問題，雖然係冇得解嘅。个解释度冇喐过，即系结果， 但唔好觉咯，即系唔好觉嘅啫。我自己感想啦，系咪？ 当年我睇细机，我已经系见到一粒粒噶啦。你放大之后，哇！你啲粒粒。 同埋咧，佢话病机话大咧，其实我只度一度 size 就系，我依然可以放落衫度。所以啲人话 iPhone 6 Pro 好大部，唔系啊，我度去同部病机差唔多 size 啫嘛，我都可以放衫度喺度啊。不过系咪 iPhone 6 Pro 大？ Sony 当日部 notebook 挖到11都话正七啦，唔记得咗，都话可以放入裤袋噶，咪俾人笑到爆咯，呢样道理啫嘛。 咁我搞到可以放入喺裤袋嗰 部。冇嘢啊，嗰部七嚟嘅。个 size 同部 pad 一样，你可唔可以放将 mini pad？iPad mini 啊，你可唔可以将佢放落裤袋 ？iPad mini 大啲。 一样道理啫 ，Sony 呢个宣传就系可以放到落裤袋 ，OK？ 哇，你咩裤嚟啊？ 即系仲要嗰部唔系 pad， 嗰部系 notebook， 系接埋咗厚度有 keyboard 嘅。 啲人咪笑，整嗰阵时整咗一大堆图出嚟，将啲奇古怪嘢塞落个牛仔裤。 冇错，乜都塞落去咯， 四处放裤袋啊！呢个 最贱嗰部系攞部 Apple 2去塞落个裤袋，个角落头都塞唔到落去。 冇错。 即系诶，咁呢、這个呢、這个就另一回事啦。系诶 ，L L 佢应该放唔到落去裤袋啊。 得得，我试过 L， 我放过嘛，因为我自己 所以 我 唔紧要，唔系弯咗未？ 冇最紧要呢样嘢。记住，病机佢够厚，因为大佬佢成三四寸厚，嗰成成寸厚咁嘅重量咧，你就系绝对夹唔慢嘅，只要爆嘅啫，冇必要。 我咁佢老任嘅嘢就相对嚟讲系硬净啲，虽然 NDSL 真系俾人打多紧要，佢个接口位真系好 化学， 好化学，即系我屋企三部 都爆， 全部烂晒，即系三部 L 都全部烂 晒。绝对唔系人嘅问题， 绝对唔系， 嗯，定人品问题咧？ 因为我接收过都接收咗几部，系坏呢个位 置。佢个设计冇，即系冇办法，因为悭停妹埋佢细部咧。 我自己嗰部 NDS 系正常，直到最后塑胶老化先系讲紧系已经冇玩紧噶啦。 咁算好啦，咁样其实系。 佢先中佢先会断，然后仲玩得啊？ 嗯。 佢所以佢个点讲 ？L 系俾人。比较紧要。当初我系 L 出咗的时候，先要 NDS。我纯粹就觉得硬净啲咁解。 嗯，即系嗱，去到 L， L 即系病机啦 ，ILL，ILL 啦，哇，即系嗱，开始咧就 DS， 开始就开始，开始有 V， NDS Store 啦，即系网上卖 game 啦。就第一次加入呢个功能，因为其实佢系雪茄都几慢。 V 度走出嚟 ，V 个都 走出嚟 ，V 个梳过嚟啊嘛。 系啊，我开始 加。咁你部机上到网，不如做埋呢样嘢，大佬系嘛？ 其实应该讲就系佢系俾我怀旧嘅，因为啲陈旧红白机年代 game 咧，你可以单外玩咯。 无聊器啫嘛， 无聊器啫嘛。 老任系最有资格做呢样嘢嘅人嚟。 冇话嗰啲怀旧 game 咧，即系之前喺度 feed 住《伏魔传》死啊，好想玩《伏魔传》。 但系咁喎，你讲呢样嘢咧，就点讲啊 ？PSP 改完之后，你系可以你可以塞模拟器落去喺上面打你嘅模拟器噶嘛？ 都系好啲。 有乜问题啫？ 不过唔系，不过 PSP 嘅功能真系用咗佢咯，睇片。 唔系 NDS 功能太个机能太差嘅话，佢用 iOS 都可以做到噶。佢 唔系佢，但我就算功能好，我都唔会用细 mon 睇片咯。 啊，唔系睇片，我讲紧模拟器啊。 哦。所以呢个不过真嘅 ，PSP 到而家 PSV 咧，画面不断变大，4.7寸哇，大佬个睇片好正。不过问题就系、是、去到呢个年头，我讲真，任何一部手机睇到片啦。 冇错。 嗱，我睇网上有个搞笑啦，虽然佢讲嘅时系讲手机，但系我觉得用对啲嘅。一开始我哋尽力将部手机越做越细，直到我哋发现佢可以攞嚟播 A 片嗰阵时候，我哋将佢越做越大。 啱数啦。 一样情况啊。 反转嚟， 真嘅，现手机越做越细噶。 啊！ 但系佢发现一样就系、是，当你做 iPhone 开始 touch screen 年代， 大家你手机 show 出嚟嘅资讯越嚟越多啊嘛。 系啊，以前冇边有资讯啫，以前嘥气啦，即系以前接机咁样几细个 mon 啊。 唔系，因为当年就你需要呢样嘢啊，用 PDA 咯，点即系你手机唔做啊嘛，用 PDA 手机 做咯， 打电话同埋做睇咯，即系 带埋听下歌咁样咯。 当年就系攞个 PDA store contact， 而家蓝牙射个手机。攞去帮我打电话噶嘛？ 系啊， 成件事乜咁啊？一初代嘅 smartphone 咪咁样嚟咯。 我而家去到嘅唔使啦，即系话即系越嚟越多咁啊。亦我呢个系咧就系而家 PSV 点解佢根本上一部手嚟 PSV， 咁你 PSV 里面啲游戏资讯咁多，叫细画面啲嘢点啫？咁啊爆大画面咯。 啊， 结果变成咗一样嘢咩啊？ 咦系，最后讲即系你除咗嗱 3DS 啊嗰啲成之外，其实 先讲 3DS， 虽然现在最红色，但系老饮最新嗰部手提机叫 2DS。 系，我想讲呢样嘢就系冇错。 一部冇咗 但系嗰部系真系冇 3D 嘅， 系冇 3D， 冇咗 3D， 同埋系一块板嚟噶嘛。 喂，非常聪明嘅一样嘢，喺呢 头先阿末日投诉嗰样嘢咪咩咯，解决咗 系啦，冇咗价位嘅问题咯。 系呢部机咧，喺啲即系平即系穷啲低消费国家嚟，美国啲地方咧系好卖噶， 啲乡下地方啦。 因为佢 两样嘢，第一好简单嘅啫，我又唔想睇呢个 3D， 老实讲我睇到头晕嘅，因为我近时好鬼心。 唔系，即系最简单就系你冇 3DS 翻嚟，然之后熄鬼咗个 3D 风扇。 而家 即系嗰句咯， 我点解唔买部 2D 啊 ？3D 嘅嘢我识调，所以都系 3D 咧。佢呢样咧就点讲啊？其实就廉价版啫， 因为我觉得佢主要系 唔系，但系受欢迎啊嘛，即系真系实用嗰成件事， 因为平咗喎， 整好街就 呢期原来真系冚， 即系好街 点会有点解有 Visa TV 啫？ 据我所知，好多其实好多其实咧外国咧有啲即系比较穷啲嘅国家咧 V 仲好卖噶， 嗰啲旧机仲好卖啦，所谓嘅， 因为佢真 系买唔起最新嘅机啊嘛， 同埋佢有 game 有大堆 game， 之后嚟啲旧机一大堆 game， 仲要已经出到啲 cost down 咗唔知几多个 version 嘅版本。有够平咯， 即系我谂起大陆嗰啲，大陆嗰啲嗰啲咩 使使乜咁小神油啊？ 系嗰类嘅，啊唔系小神油，即系嗰啲红白机嗰啲咧，红白机嗰啲。 哦，嗰啲金融机， 系啊， 唔系小神油系真系官方嘅。 啊，呢个系，唔系即系我话嗰得堆非官方嗰堆。 咁不嬲都有噶啦，多年已经有小天才啦，冇咁啦。 但系依家出咗 kick 有啊嘛，就系仲有仲系会买啲咁嘅嘢啊嘛。 咁差唔多啦。 你而家行过去咗多嗰时，你都会见到。我上次咗先争啲买咗落嚟，呢个。呢、這个 SFC 同 FC 一部机个 鸡两尾， 系咯吓， 好啦， 甚至乎之前有呢个 mini 版嘅 FC 啦吓， 啊，我差唔多啦。咁今次手提机嘅回忆是其实即系录音嘅啫，因为其实录音咗部第二家手提机电话撞鬼。好啦， 头先咪讲咗到 PMP 或 PSP 咯， 系咯 ，PSP 都可以讲 嘅， 都有 说。好啦， 咁做啦， 讲咗啦，冇嘢好讲嘅， 即系冇嘢补充得。 好啦， 你想讲乜？ 冇嘢 啦。哇，咁喺下次做咩可以回忆啦？好，下次再见，拜拜。